就是已经被西医烧杀砍过之人，中医也救不到了。那确定死就死吧，可是死前那个痛啊，没有办法解决。所以黄承玉去问皮先生，这个痛要怎么解决？那皮先生就跟他讲说，可能穿链子可以止哪种痛，还有哪药止哪种痛，不然这个一方姐姐的羊肉做的天真丸可以稍微止点痛。但是就是说，以一个中医的立场觉得说，一旦经过西医的搞了，就是切过之后、弄过之后、化疗之后，那个癌症会变成会痛的东西的时候，那真是让人活不下去了。所以癌症我是觉得西医也有可能医不好，中医也有可能医不好，人嘛反正总是会死的嘛，什么死法都没关系啊，肾衰竭死也可以，癌症死也可以，心脏病死也可以，结果人都豁出去了。但是你要想到底怎么做，我可以到死前还能跟家人聊几句话，轻轻松松，那忽然一个大吐血说不好意思喷血就死了，就是地板都给你们擦了，拍碎，就这样子就轻轻松松就结束了啊，就是这样就好了啊，就是不需要太过于严重化这件事情。因为人一定会死，你信西医信中医信佛信耶稣都一定会死，所以这件事情已经没有什么可逃的了。我们只能选择在我们活着的时候怎么样可以快乐一点舒服一点哦，那就是学中医的比较核心的部分大概在这个地方。不要以为学中医可以当不死人啊，不要这样子，不死人是妖怪啊，那个不是中医的领域，就中医不是用来制造妖怪的，所以大概是这样子啊。所以这些基本的事情我们了解一下，那我觉得教了真武汤之后，我想我们学中医的感受就会进入一个新的感觉里面了，就是是不是要就是已经不小心跨入邪教之门了啊？那接下来在学中医的时候，就是可以关起门来说一些话了，啊，不可以吃生的啊，不可以喝牛奶啊，就是这些话就可以讲得比较大声一点了。之前我都比较不好意思讲，那当然你们可以仔细看医案啊，就是吃什么会破功，可以做做参考啊，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就上到这里。